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先知啊，你应当敬畏真主，你不要顺从不信者和伪信者。真主却是全知的，却是至睿的。你应当遵循从你的主降世你的经典，真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。你应当信托真主，真主足为监护者，真主没有在任何人的胸膛里创造两个心。你们的妻子，你们把他们的脊背当作自己母亲的脊背，真主没有把他们当作你们的母亲，也没有把你们的义子当作你们的儿子。这是你们信口开河的话，真主是说明真理的，是指示正道的。你们应当以他们的父亲的姓氏称呼他们，在真主看来这是更公平的。如果你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，那么他们是你们的教胞和亲友。你们所误犯的事，对于你们没有罪过，你们所故犯的事就不然了。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先知对信士的权利重于他们自身的权利，他的重妻是他们的母亲，血亲与血亲相互间的权利，依真主的经典是重于姓氏和亲事的权利的，除非你们对自己的亲友行善，这是记录在天经里的。当日我与众先知定约，与你和努哈、伊布拉辛、摩萨、麦尔言之子阿撒定约，我与他们定庄严的盟约，以便真主向诚实者询问他们的诚实。他已为不信道者预备了痛苦的刑罚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应当记忆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。当时敌军来攻你们，他就对他们派遣暴风和你们未见的天兵。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。当时他们从你们的上面和你们的下面来攻你们，当时你们眼花心跳，并对真主做种种猜测。在那时信士曾受到考验，并受剧烈的震动。当时伪信的人和心中有变的人说，真主及使者只是虚伪的应许了我们。当时他们中的一派人说，耶斯利普人啊，你们不必在这里逗留了，你们回家去吧。他们中的一派人向先知告假说，我们的房屋却是破烂的。其实他们的房屋不是破烂的，他们是想要逃走。假若这座城被敌人四面攻破，而后敌军要求他们叛教，他们必定承诺。他们因此事而延误片刻。以前他们与真主却已定约，他们绝不转背。真主的盟约是应该负责履行的。你说，如果你们逃避死亡或杀戮，那么逃避对于你们绝无裨益。你们即使逃避，也只得稍稍享受。你说，如果真主欲降祸于你们，谁能反抗真主而保护你们呢？如果他欲降福于你们，谁能干涉他呢？除真主外，他们不能发现任何援助者和监护者。真主知道你们中有些人阻碍别人，并且对他的同胞说，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吧。他们只偶尔参战，他们对于你们是吝啬的。当恐怖降临的时候，你见他们望着你，他们的眼睛转动得像昏死的人一样。当恐怖消失的时候，他们以尖利的口舌痛骂你，而他们对钱财是吝啬的。这等人没有信道，故真主揭示他们的行为和虚伪，这对真主却是容易的。他们以为同盟军还没有撤退，如果同盟军卷土重来，他们将希望自己在沙漠中的游牧的阿拉伯人中间，并从那里探听你们的消息。假若他们与你们相处，他们只偶尔参加战斗，希望真主和末日，并且多多纪念真主者，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为他们的优良模范。当信士见同盟军的时候，他们说，这是真主及其使者所应许我们的，真主及其使者说对了。这件事只能使他们更加确信，更加顺从。信士们中有许多人已实践他们与真主所定的盟约，他们中有成人的，有代义的，他们没有辩解，以便真主因诚实者的诚实而善报他们。他们随意的惩罚伪信者或赦宥他们，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真主却使不信道者未能获胜，纷纷而归。真主使信士不战而胜， 真主是至刚的，是万能的。他曾是帮助他们的那些信奉天经者从自己的堡垒上下来，并且把恐怖投在他们心中，你们杀戮一部分，俘虏一部分。他使你们继承他们的土地、房屋、财产和你们赏为他过的土地。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先知啊，你对你的众妻说，如果你们欲得今世的生活与装饰，那么你们来吧，我将以礼仪馈赠你们，我任你们依礼而离去。如果你们欲得真主及其使者的喜悦与后世的安宅，那么真主却为你们中的行善者预备了重大的报酬。先知的妻子们啊，你们中谁做了明显的仇视者，将受加倍的刑罚，这事对于真主却是容易的。你们中谁服从真主及使者而且行善，我将加倍的报酬谁，我已为他预备了优厚的给养。先知的妻子们啊，你们不要像别的任何妇女，如果你们敬畏真主，就不要说温柔的话，以免心中有病的人贪恋你们。你们应当说庄重的话，你们应当安居于你们的家中，你们不要炫耀你们的美丽，如从前蒙昧时代的妇女那样。你们应当谨守拜功，玩纳天客，顺从真主及其使者。先知的家属啊，真主只欲消除你们的污秽，净涤你们的罪恶，你们应当谨记在你们家中所宣读的真主的迹象和格言。真主是玄妙的，是彻知的。顺服的男女，信道的男女，服从的男女，诚实的男女，坚忍的男女，恭敬的男女，好事的男女，斋戒的男女，保守贞操的男女，常念真主的男女，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重大的报酬。当真主及其使者判决一件事的时候，信道的男女对于他们的事不易有选择，谁违抗真主及其使者，谁已陷入显著的迷雾了。当时你对那真主曾施予恩惠，你也曾施予恩惠的人说，你应当挽留你的妻子，你应当敬畏真主。他把真主所欲昭示的隐藏在你的心中，真主是更应当为你所畏惧的，你却畏惧众人。当宰德离绝他的时候，我以他为你的妻子，以免信士们为他们的义子所离绝的妻子而感觉烦难。真主的命令是必须奉行的，先知对于真主所许给他的事不易感觉烦难。真主曾以此为古人的常道，真主的命令是不可变更的定案。先知们是传达真主的使命的，他们畏惧他，除真主外他们不畏惧任何人，真主则为监察者。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，而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。真主是全知万物的。信士们啊，你们应当常常纪念真主，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。他怜悯你们，他的天神们为你们祈祷，以便他将你们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。他是怜悯信士的。他们与真主会见的那天，真主对他们的祝词是祝你们平安，他以为他们预备了优厚的报酬。先知啊，我却派遣你做见证，为报喜者，为警告者，为奉真主之命而招引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灯。你应当向信士们报喜，他们将获得真主降下的洪恩。你们不要顺从不信道和伪信者，你们应当任随他们辱骂，你应当信任真主，真主足为监护者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若娶信道的妇女，然后在交接前休了他们，那么他们不该为你们而守限期，所以你们应当使他们享受，应当让他们依礼而离去。先知啊，我却种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，你的奴婢，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的，你的从父的女儿，你的姑母的女儿，你的舅父的女儿，你的姨母的女儿，他们是同你一道迁徙的。 信道的妇女若将自身赠与先知，若先知愿意娶她，这是特许你的，信士们不得缓劣。我知道我为他们的妻子与奴婢而对他们做出的决定，以免你感受困难。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，你可以任意的离绝他们中的任何人，也可以任意的挽留他们中的任何人。你所暂离的妻子，你想召回她，对于你是毫无罪过的，那是最近于使他们感到安慰而无被爱的，而且都满足你所给予他们的。真主知道你们的心事，真主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以后不准你再娶妇女，也不准你与他们换掉别的妻子，即使你羡慕他们的美貌，除非是你的奴婢。真主是监视万物的。信士们，你们不要进先知的家，除非邀请你们去吃饭的时候，你们不要进去等饭熟，当请你去的时候才进去，既吃之后就告退，不要留恋闲话，因为那会使先知感到为难，他不好意思辞退你们。真主是不迟于揭示真理的。你们向先知的妻子们索取任何物品的时候，应当在帷幕外索取，那对于你们的心和他们的心是更清白的。你们不欲使使者为难，在他之后永不易娶他的妻子，因为在真主看来那是一件大罪。如果你们要表白什么或隐藏什么，真主总是知道的，因为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。他们无妨会见他们的父亲、儿子、弟兄、侄子、外甥、信道的妇女和自己的奴婢。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真主却是见证万物的。真主的确怜悯先知，他的天神们的确为他祝福。信士们啊，你们应当为他祝福，应当祝他平安。诽谤真主和使者的人，真主在今世和后世必弃绝他们，并为他们预备凌辱的刑罚。以信士们和信女们所谓犯的罪恶诽谤他们者，却已担负污蔑和明显的罪恶。先知啊，你应当为你的妻子、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们说，你们应当用外衣蒙着你们的身体，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他们而不受侵犯。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违信的、心中有病的、在城中蛊惑人心的，如果他们忍不罢休，我必命你制裁他们，他们就不得久居城中与你为邻了。他们将被弃绝，无论他们在哪里被发现，就在哪里被逮捕或被处死。这是真主对于古人的传道，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更。众人问你复活在什么时候，你说只有真主才知道。什么使你知道它何时发生呢？复活时或许是很近的，真主却弃绝不信道者，并为他们预备烈火，他们将永居其中，不能得到任何保护者，也不能得到任何援助者。他们的面皮在火中被翻转之日，他们将说，但愿我们曾服从真主，服从使者。他们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却服从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伟人，是他们使我们违背正道。我们的主啊，求你用加倍的刑罚惩治他们，求你严厉地弃绝他们。信士们啊，你们不要效仿冤污谋杀的人们，真主已为他洗血冤污。据真主看来，他是有面子的。信士们啊，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应当说正话，他就改善你们的行为，就赦宥你们的罪过。服从真主及其使者的人，却已获得伟大的成功，他却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，但他们不肯承担他，他们畏惧他，而人却承担了。人却是不义的，却是无知的，以致真主惩罚违信的男女和以物配主的男女，而赦宥信道的男女。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